怀念那张懵懂不经事的脸，时间太善变，蓦然回首青春就凋谢。 之前

己就不要再记得，还没做到的就不要再说了。 Oh,